法咧，唔知亦都會唔會係對官員咧構成一個叫做具體要求指標啦，咁樣嚇。咁但係咧近日啦，陳茂波去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啦，佢就話咧未來會喺城規條例、土地收回條例、道路工程條例等方面咧精簡流程、加快審批，同時咧就要交通基建先行咧，助力咧釋放更多土地。嗱，咁其實咧而家亦都有一個嘅小組嘅，佢睇下咧唔同嘅審批過程咧有冇重疊啦，採用嘅定義啦係咪一致啦？咁但係實在如果真係話要令到土地可以快啲愛嚟做建築工程嘅時候，到底喺邊一啲嘅環節、邊一啲嘅地方係需要縮減時間，而又唔會係影響咗成個規劃程序嘅透明度同埋問責性咧？關於呢個會唔會係另一個比較大挑戰咧？ 係啊，我覺得那個挑戰最大嘅地方就係、是。你去邊度揾嗰啲地方出嚟？即係正話你講生地嗰度，你有幾多係邊啲係生地？你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個標準可以係定到佢嗰啲係生地？經過一段程序之後，可以將佢變成熟地。咁呢啲本身係咪有咁多呢啲嘅生地，或者一啲嘅現成有嘅地喺度，可以令你變成佢熟地咧？這個都係一個要有找到一個目標咯，這個都是要一個。 是啊，嚇嗱，如果我哋譬如睇翻咧，而家嘅即係城規條例咧，老實講咧，其實議員佢哋都關注嘅，因為喺舊年嘅時候啦，咁就立法會嘅秘書處咧曾經發表過一份研究報告嘅，就話而家非熟地興建住宅樓宇咧係需要咧最少十年，咁當中咧就涉及到係冗長嘅規劃程序啦，咁而舊年喺立法會嘅嗰度咧，議員亦都係詢問過，喂，點解要去到咁耐呢？因為特別就係有一啲即係申請啊、制定法定圖則同埋審批規劃嘅過程啊，有啲嘅個案咧，甚至係要去到二十年添咁樣。咁但係如果根據即係政府嘅説法咧，其實而家個規限咧都幾清晰嘅咯。嗱，因為譬如就係、是首先如果根據城規條例制定圖則，所有嘅有關圖則或者修訂咧，都要展示俾公眾啦，有兩個月嘅時間，跟住就俾公眾查閱同埋提出意見。咁然之後咧，喺個圖則展示期屆滿之後九個月之內咧，城規會咧就要將圖則咧同埋相關嘅修訂，連同有關嘅申述同埋意見咧，就交俾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啦。咁即係如果呢個咧就係關委咧頭先所講嘅，淨係喺城規條例入邊咧，即係經過呢個嘅程序咧，都應該要年幾啦。咁然之後就要考慮埋所有嘅一啲嘅意見啦，咁樣。咁如果有啲嘅個案，因為特殊情況而要提請行政長官咧將個時限延長咧，最耐咧都只係延長六個月。咁即係話咧，如果根據政府嘅答法咧，一般嘅圖則咧必須係要喺十一到十七個月之內咧完成。嗱，咁如果係話即係圖則喺十一到十七個月內完成，咁會唔會？其實就未必係喺嗰個嘅城規嘅條例上面，而係會唔會係其他位棘住咗咧？關偉，呢個可能要思考一下喎，大家。 係啊，因為我覺得佢而家呢度最大嘅問題就係好多都係程序嘅方面嗰啲即係個時間啊，因為佢可能要俾翻相當嘅時間公眾要考慮啊，或者甚至乎佢做。嗰啲圖則嗰度亦都有啲時間啦，或將來點樣發展啊？嗰啲亦都係要徵詢意見，咁即係可能有好多係現窩，即係牽涉到好多唔同嘅部門之間嗰、那個大家要去傾啊，要開會啊、討論啊嗰啲，先至有一個正式要點樣去發展某一個地方嗰、那個、那個諗法。 咁所以嗱呢个问题即係我哋嘅土地供应究竟搵到地啦，点样係将佢呢变成一个可以兴建房屋嘅土地呢？如果我哋话要去做检讨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去做检讨？咁同埋究竟係边啲环节边啲方面可以加快流程呢？电话号码18721，大家不如打电话嚟呢同我哋讲讲你嘅意见同睇法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死啦死啦死啦死火啦！今次死梗啦，成日都讲死，但死咗究竟会去边？今晚最后一集同大家探讨死亡哲学。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哲学关我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关伟，不如我哋请嚟一位咧业界嘅人士啦，同我哋讲讲而家啲流程啊，到底边方面仲可以压缩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测量师刘振刚嘅，刘振刚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系嗱，咁啊，陈茂波佢就话咧，即系要喺城规条例啦、土地收回条例啦、道路工程条例等方面咧，精简流程，加快审批。咁同如果根据翻即系你一路嘅认识同埋嘅意见咧，其实一般嚟讲啊，系边一个环节会系有机会拖延得最耐嘅咧？如果一个土地系要由生地变为熟地嘅话， 嗱，以往嚟讲咧，最花时间系喺个城规条例度嘅。 嗯， 因为我哋如果睇翻以往嗰个经验咧，就即系收回土地咧，嗰、那个条例之基本上系行之有效嘅。即系无论系即系土地收回条例，或者系根据道路啊、建筑同埋收回土地咧，嗰度我相信都行得叫做顺畅嘅。 嗯， 但系城规咧个时间可以系好多年先可以达到嗰个目标。咁所以嗰个我相信系好多而家嗰个市场人士或者评论者咧，都系希望喺嗰边咧，就希望有一个即系折冲嘅方案咧去做到吓。 系、嗱，但系你话城规系花咗好多时间啦，咁究竟系喺边一个环节咧？因为如果我睇翻咧，旧年咧系立法会啊有一个嘅议员提问啦，咁当时咧发展局局长啊黄伟纶佢嘅回应咧就系话，如果根据城规条例喺制定图则啦，然之后到咧最后啊行政长官佢去到核准批准嘅时间咧，就算啊系加埋行政长官要将个时限延长咧，最多咧都只系会喺11到17个月之内咧就会完成晒一般嘅制定图则程序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咁11到17个月听起上嚟系咪都唔算太过分咧？因为当中你仲要涉及到去吸收公众嘅意见同埋睇法。 嗱，如果真系11至17个月可以搞掂晒啲嘢，咁大家当然唔系太多问题啦。咁但系你有反对声音。咁如果係咁，你點樣處理嗰個反對聲音呢？即係你去聽審啊，由政府自己可能舉個例啊，佢自己做嗰個圖則，佢個準備功夫已經好長時間，即係佢仲有其他嘅要求佢要達至嘅嗰啲某嘅唔同嘅評估要求。咁好啦，咁然後由你去制定咗一個草案，咁然後呢就去攞出嚟等公眾人士發表意見。咁如果係你睇返以往啲經驗呢，如果是有好多市民是要发表意见呢，那里那个听审的时间可以很长，亦都是有很多因素呢他们要去考虑的。咁而令到个改划那方面呢是要花个时间很长。咁、即是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即刻处理到的。 嗱，如果我睇翻咧，即系立法会亦都系旧年啦，佢哋嘅研究部所做嘅一份报告啦，咁佢都有提到咧，就话制定法定图则同埋审批个规划申请嘅程序冗长嘅，咁但系佢就指出啦，就系譬如2012到2017年期间啦，城规会咧就修订图则个案所作嘅决定咧，有37%到58%咧系出现咗一个即系延迟咗嘅情况，但系佢大部分嘅原因咧就系、第一系需要徵詢其他部門，同埋第二咧，向項目嘅倡議者同埋部門咧要求提供更加多嘅補充資料。嗱，咁我想問啦，如果建基於即係頭先我所引述嘅嗰啲嘅資料，會唔會係大家事前嘅準備功夫係唔足夠咧？可能就係佢唔知道 譬如個項目倡議者本身佢都有責任，係咪應該要個資料做足少少，咁令到可以整個嘅程序亦都可以加快一啲咧？ 嗱，呢個好嘅問題嚟嘅。嗱，依家我哋係集入咗咧，就係我哋集中嘅注意力，即係已經有一個城市規劃大綱圖喺度。咁而家我哋集中注意力，可能係一啲城市規劃嘅准許嗰個安排。好啦，咁你就住個准許安排咧，嗰、那個倡議者咧，可能已經做咗好大量嘅工序。咁然後佢就交上去俾城規會。咁但係中間咧，好多嗰個政府部門咧，可能有唔同嘅訴求喺度，要掌握多啲資料，或者係個評估嘅影響。咁可能就要要求個倡議者咧，為你提供多啲資料啦，或者呢度你會唔會有第二啲諗法啊？咁來來回回嗰度個時間已經係會係有個時間嗰個差距喺度。咁然後可能個倡議者可能因應政府嘅部門嘅要求，可能翻去會再做嘅，或者改嗰、那個申請嗰個內容嘅。咁然後佢再交上去，佢希望係得到政府部門嘅支持啊嘛。咁喺嗰度嗰個時間已經係長。好啦，上到城規會，城規會嘅委員亦都可能有唔同嘅諗法，未必即時會批准到佢嗰個申請係獲得嘅。咁如果嗰度可能係城規會有委員有意見，個倡議者可能要翻轉頭又要再做咯，點樣去滿足到或者達至嗰個要求？咁呢度咧係中間係有好多嘅過程，或者牽涉個專業技術咧。就算你揾咗一啲專業團隊去做咧，一樣係可能係有好多細節嘅嘢咧，可能係會有唔同嘅人去提出提問嘅。 但刘振刚你刚才所讲嘅嘢，其实就系一个把关啊嘛。喺唔同嘅政府部门，佢哋要求多啲嘅资料，再作一个嘅意见或者决定，咁系一个把关。到城规会嘅委员去睇晒所有资料，可能要再问多一啲嘢，咁呢个又系一个把关。咁呢个唔系正正系即系而家嘅规划程序，系希望做到一个透明，亦都系唔会系成为咗一个即系非民主嘅方法之下嘅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咩？ 啱嘅，嗱，即系话我哋而家嗰个把关要求系重要嘅。咁而家我相信去睇一样嘢咧，就系、你要平衡啦。究竟如果系有个反对意见，或者系有啲要求，呢啲咁嘅反对意见或者呢啲要求，系唔系响香港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合适嘅？嗱，咁我相信嗰个设计嗰个制度咧，我哋而家咧就要谂下有咩方法可以做到一个优化。同埋將一啲可能以往我哋見到可能有嗰個程序上面係唔理想嘅地方，或者太冗長嘅地方，我哋係唔係可以做到一個優化啫？唔係一個即係好根本性嘅，即係點講啊？話大刀闊斧就有一啲把關嘅嘢，我哋撤走咗佢。我諗唔係咁嘅情況，而係就算係政府部門嗰、那個大家嗰、那個提供意見咧。个时间表都可能系唔同嘅。举个例，喂，我要两个月，要各个部门要提供晒意见，咁可能系做唔切噶。咁但系点样可以政府部门之间可能会配合做快啲，做好啲，或者大家谂嘅嘢咧早啲去倾一倾，然后要个倡议者咧会尽快提供有关嘅资料去配合。咁我相信呢度都系一个过程咧，我哋要去点样去利用以往嘅经验咧嚟去优化佢嘅。 刘先生，你哋提出过咧，就是、新界嗰啲土地系咪可以考虑官商合作嚟发展？系咪用呢个步骤？你觉得可以缩短到啲一啲程序，或者缩短到啲发展嘅时间咧？ 嗱，我哋会睇翻咧，以往嚟讲咧，好多我哋见到新界嘅土地咧，佢喺嗰张图纸上面咧，有晒路，有晒建设喺度嘅底线， 系 咁咧，就个发展商咧就去申请，咁但系喺申请嘅过程，发觉原来喂嗰条路都未知几时起好，嗰、那个排污排水又唔知几时起好。嗱，以往我哋好多时听到就系官商勾结，喂，咁你点解要俾佢行先啊？点解俾佢做啊？但系好多呢啲发展项目咧，其实个私人发展商就系会睇咗政府嗰个规划啊，嗰度政府而家个规划大纲图系容许去做私人住宅嘅，咁呢、那个、那个发展商就喺嗰度拼咗啲地，然后开始展开嗰、那个改契或者換地個申請，但係喺呢個層面咧，就發覺有關嗰個我哋基礎建設咧，就冇喺度，或者唔知幾時落實，咁而令到成件事咧係發生唔到嘅。就算有咗個整合咗個土地業權，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咁啊，究竟咧點樣可以加快整個土地規劃的程序啦，令到咧係更多土地咧可以比較快就開展工程咧？咁啊，呢個要值得大家思考。咁但係同時間又點樣保持翻整個制度嘅把關啦，同埋咧佢嘅透明度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咁啊，關偉，我哋喺5:30新聞之前咧就同測量師劉振剛傾緊嘅，揾翻佢出嚟先。劉振剛，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 好。唔好意思啊，頭先咧本來就傾過一個問題嘅，就請你舉啲例子咧，就係因為政府佢嗰啲嘅土地平整啊，或者道路基建啊未做好而延擱咗整個嘅規劃嘅，請你繼續啊。 嗱，或者我會咁樣去做一個咁嘅分析啊。如果我哋睇翻用一個例子，就係橫州，即係政府話做公屋，咁你會睇到其實咧就算有咗規劃出咗嚟咧。原來你發覺嗰個土地平整啊，去處理斜坡啊，處理道路呢，原來都要需要好長嘅時間嘅。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亦都影響咗個公屋個推出個情況。 嗯， 如果我哋睇翻私人土地，如果我去提一個例子呢，就係當年呢、這個新鴻基地產喺呢、這個西貢啊，或者係馬鞍山中間嘅個十四鄉呢。亦都係有呢咁嘅情況，因為我要擴闊條路，要處理周邊嗰啲小山丘嗰、那個點講整固嗰個斜坡嗰啲工序咧，都要花好長嘅時間咧，先可以做妥咗嗰、那個基礎嗰個建設，尤其是道路個安排，咁都會令到整體嗰個發展時間表咧拖得好長嘅。 嗯，除了你剛才所提的例子，因為較早之前我們都討論過，就是在整個城規程序裡面要是給不同的部門他們去給意見，這樣然後就可能發展商又要即是個倡議人項目倡議人又再要提交補充資料，所以就令到個程序都會有機會拖慢了。但我都想問一問，就是不同部門去給意見的時候，其實他們現在是不是都是用一個傳閱文件方式呢，逐個部門逐個部門去比的？ 可以這樣講的，可以這樣理解。因為有統籌部門，如果我們看到是關於城規的申請呢，就會是規劃處處理。如果是地契 的申請的話呢，就會回到地政總署。但是現在你會看到，就因為一個政府部門去處理眾多的政府部門，咁城規條例之下咧會好啲，因為有個法定嘅時間表咧，佢哋要去俾個意見。咁但係我收集咗個意見咧，我就要反饋翻俾嗰個倡議者聽。咁倡議者睇下有冇可能啲部門話要求佢要提供進一步資料，或者係評估嗰個研究，或者有啲研究做得唔夠清晰嘅。咁或者係嗰個設計上面係有啲意見俾咗佢，可能佢就要做嗰個修整，佢嗰個整體嗰、那個規劃上面嗰、那個。意图啊，或者系嗰、那个啲图则，咁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喺个别嘅政府部门自身出发，用个字眼自身出发就系话佢只系睇翻自己嘅部门嘅要求，咁我哋其实需要咧就系一个可能喺规划署嘅层面，或者可能更高嘅层面咧去做一个整合，政府要去点样去帮到件事发生。因为你现在政府要做一个促进者的角色，令到件事可以发生到。如果我们现在看回政府近年即是近排做一个土地共享那个先导计划呢，政府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角色了，成立一个办事处呢去帮助喂发展商，你这些地方呢可能要这样去再去仔细去想一想，同时协调一些部门开会。因为以往嚟讲，好多时部门未必肯开会嘅，你见唔到面，你系靠电话或者系靠嗰个书信来往咧，始终中间可能有好多点嘅细节咧，未必掌握到啊。 即係涉及到個統籌嘅問題啦，如果統籌嗰度咧可以做得好啲咧，有機會可以縮減到一啲嘅時間嘅，係咪？ 我相信呢個係好重要，佢即係有一個統籌同埋促進件事啊，唔係話嗰個部門你做唔到唔關我事啊，咁呢個係嗰個制度上面問題。而家係我哋希望咧做到件事，如果有咗呢個咁目標咧，我相信好多好多難題咧。是可以解決到的。 好，唔該曬你，劉振剛，傾到呢一度啊。劉振剛咧係一位測量師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我们再讲到一个在英式英文口语常听到的一些形容人的字。今天讲这个字就是 gutted, gutted, G-U-T-T-E-D。通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devastated, 这样我来形容一些人是非常即是譬如遇到一件事跟住佢感觉到非常之好挫败同埋好唔开心同埋极度系失落嘅时候呢我哋话 he's absolutely gutted, 俾个例佢大家。譬如when Uncle Sue learns that the girl he likes is not interested in him at all, he was absolutely gutted。就係呢个当小叔叔知道佢心仪嘅女仔系对佢一啲兴趣都冇嘅时候咧，佢咧系非常之系沮丧嘅感到。咁呢个咧就系 gutted 嘅用法啦，大家记住呢个字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一八七二三一。嗱，關偉剛才我哋就同市場人士咧，即係傾過啦，業界人士傾過啦，即係佢哋覺得而家整個土地規劃程序上面啦，即係拖住嘅地方咧係邊一度啦。咁而家咧，不如我哋又請嚟一位研究土地規劃嘅學者同我哋傾傾啦。電話旁邊咧，請嚟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嘅教授伍美琴噶，伍美琴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啦，喺成个嘅土地规划程序入边咧，即系特别就系喺嗰个即系规划申请上面咧，其实而家你睇咧，有冇边啲地方系可以再进一步压缩噶？ 其实而家嗰个规划程序咧，都已经有一个即系好清晰嘅时间表咯。咁亦都即系嗰个过程亦都唔系话真系好浪费时间。但好多时候点解会都有咁多争拗咧？即系如果从规划嘅角度嚟睇咧，就系、是、可能系因为佢做个规划之前嗰、那个做嗰个研究咧，未得即系好透彻或者好深入，以至到咧可能佢提出嗰个方案咧，就会令到有其他嘅人会觉得。即系啊，佢嘅无论佢嘅利益受损啦，定一话可能系一啲公众嘅利益咧，系未能够即系考虑得到，咁所以就会出咗一啲争拗出嚟。咁所以如果从规划嘅角度去睇，就系、是、如果前期嗰个规划做得好嘅话，系真系将所有嘅利弊啊，或者即系嗰个情况都能够做得好清晰嘅话咧，咁后期嗰个讨论就可以更加即系顺畅一啲咯，吓。 但系咩？琴晚嗱，讲到呢一点咧，因为你话即系喺前面嗰个程序，如果做好啲咧，就可以加快嘛。咁但系喺业界或者系其他人士睇上嚟咧，就似乎觉得咧，因为中间发生咗好多嘅事啊，譬如就系包括咗公众嘅意见啦，各个部门不同嘅意见啦，然之后咧就要翻翻去个项目倡议人咧，再提交补充资料，咁样就系来来回回之下咧，就令到个时间咧系延确咗啦。咁你点睇呢？因为如果作为项目倡议人，其实佢提交嗰个项目嘅时候，一个即系系咪比较合理嘅讲法，就系佢梗系会去将佢哋自己认为利好嘅地方咧，就即系比较重点地去显示出嚟噶啦。咁但系相对一啲觉得即系未必咁会有机会系受到好评嘅地方咧，可能佢哋就会相对地咧系比较即系缩细地去睇。咁但系当你公众去提意见，又或者系部门提意见嘅时候，可能个态度就系正正系相反噶咯。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又可以点样去喺前期嗰个嘅规划上面做得好啲咧？ 我谂咧，我嘅意思咧，就唔系话个别项目咧嗰阵时嚟到去讲，而系话咧成个香港整体咧嗰个规划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嗰个功夫咧系未做得透彻。一啲在地嘅知识咧，应该系已经储晒喺度噶啦。我哋好清楚每个地方咧，佢嗰、那个即系个情况啊，市民点样用个空间啊，佢有咩嘅历史啊，或者有保育嘅议题啊，或者佢嗰个生态嘅价值啊咁样。咁如果我哋呢啲知识系能够咧，即系已经储晒喺度。 好清晰嘅话咧，咁到真系有一个项目佢要提出嚟，无论系政府提出嚟，定有话系私人发展商提出嚟咧，咁其实我哋就已经有晒嗰啲背景嘅资料，就可以好容易咁样去，即系更加顺畅咁样嚟到去讨论咯。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候咧，即系譬如好似最近我自己有参与嘅关于马鞍山即系郊野公园，即系嗰个。附近嘅即係綠化帶咧，即係有一啲嘅建屋嘅即係提議啦。咁就好明顯咧，就係即係提出嚟嗰個改劃嘅過程咧，係未係對於馬鞍山成個鐵礦同埋佢個聚落，佢嗰個歷史咧係有一個透徹嘅認識。咁所以就即係帶出咗好多嘅爭議咯。咁我係講緊即係呢一樣嘢，就唔係淨係個別嗰個項目咁樣。 即係你意思係講緊主要係譬如分區規劃大綱圖啦，又或者係將啲土地用途由政府去提出咧，將佢改變嗰個嘅程序係咪？ 是呢、這个其中一样啦，同埋就係呢一个图做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係比较由上而下囉。咁就唔係话呢真係好清楚咁样去知道嗰个地区佢究竟嗰个发展嘅过程，市民係即係面对緊咩嘅问题，而呢个图係点样解决咗即係市民嘅问题。好多時候市民可能嗰個印象咧，就係你唔係解決咗我嘅問題，可能你嗰個提議反而係即係影響緊或者加深咗咧，即係我本身嗰個地區有嘅問題咯。咁喺呢一方面，其實如果再做得好一啲，做得順暢一啲，做多啲研究，做啲在地嘅研究咧，咁就到真係到規劃嗰個改劃啊，或者即係規劃嘅即係審批嘅過程咧，就會有多好多嘅即係資料嚟到去決定究竟可以點樣去即係做一個即係比較理想的做法，就不是好像现在这样那些资料是来来回回，但是其实不是扎根是一个对于那个社区或者对那个地区很深入的认识咯。 啊，伍教授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应该参考多些民间团体或者民间组织，他们对那个地方那个了解啊，或者一些那个这个环境方面的研究各方面的东西都要摆在他们的那个最初嗰個研究方面，係咪咁嘅意思？ 即係因為如果從規劃角度嚟睇咧，咁我哋係一定係要好清楚知道嗰個地方，譬如邊啲地方係要保育，邊啲地方可以發展，邊啲地方係可以咧高密度啲嘅發展，邊啲地方咧係要輕強一啲嘅，因為嗰、那個生態可能係比較敏感一啲嘅。咁呢一啲嘅大嘅圖畫咧，其實成個香港我哋係即係唔係度度我哋都有呢一啲咁樣嘅資料喺度嘅。咁如果你冇嘅時候咧，咪要靠你申請嘅時候咁即係。牽涉的人就在這裡來來回去討論，這個就沒有效率咯。但是如果我們有了這個就是整個大的框架，我們都能夠清楚知道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就是有策略性一點去做了。譬如有一些地方我們知道、啊、可能是真的可以多些人住，但是現在沒有基建，那你就去即係做一個基建出嚟，創造個條件咯。或者有啲地方佢嗰、那個即係佢個保育，無論係生態保育啦，定係話文化保育，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咪係知道啊，嗰啲地方就唔使諗啦，可能諗少啲啦，即係嗰、那個發展係唔係最理想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冇呢一個大嘅即係框架俾我哋去做一個即係參考嘅時候咧，咁你每個項目就要用好多花好多精力，好似由零開始咁樣嚟到去討論啊、爭拗。然后过程里面可能就大家都不是很开心啊，这样。 咁但係除咗呢一点之外呢，譬如去到每一个嘅项目倡议啦，真係具体嘅项目倡议嗰、那个过程入面呢，你觉得有冇边啲地方係可以压缩一下嘅呢？即係譬如佢而家每张图呢佢都要展示即係两个月嘅俾公众查阅同埋提出意见咁样。咁其实呢一啲步伐啊，又可唔可以再将个时间缩短呢？ 其实呢而家因为嗱，而家尤其是而家，因为冇咗前边嗰橛啦嘛，即係头先我讲嗰啲呢，你再要压缩嘅时候呢，你只係令到成个社会可能更加多嘅怨气囉。係呀，即係因为其实而家喺城规条例里面呢，佢已经係有一个好清晰嘅时间表，即係已经係比喺之前係即係有效率咗好多㗎啦，应该即係时间上面管理方面。 咁好啦，即係除咗呢点之外呢，而家啊陈茂波司长呢佢就话会喺几个层面啦，城规条例啦、土地收回条例啦、道路工程条例方面去精简流程，加快审批。咁刚才喺个分区规划大纲图嗰度呢，你已经讲咗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咁但係譬如针对佢后面所讲嘅嗰两点，无论係土地收回条例呀或者道路工程条例方面啊，你觉得系咪真係有一个要即係简化或者系检讨嘅地方呢？ 其实讲真，土地收回条例同埋交通方面佢哋嘅条例咧，已经唔系好似城规咁比较上面，即系市民系透明度高啲啦，市民有机会参与啦，嗰啲系冇乜参与噶咯。我哋即系如果佢要快啲，就应该佢哋自己嘅内部问题嚟噶。 但系而家咧，似乎喺即系要去解决咧，譬如系劏房啊等等嘅问题嘅上面咧，咁政府似乎就系觉得即系而家喺成个规划嘅过程入边咧，都系冗长嘅。咁你睇翻啦，如果整体香港嘅房屋问题，你要讲究竟个症结系在于规划嘅程序冗长啊，定系在于我哋唔够地啊？ 我覺得咧係在於我哋即係做規劃做得唔好，就唔係冇土地嘅。即係我諗，即係我成日都講香港唔係冇土地啦，計數都有得計啦，係咪？因為我哋建成區係25%，我哋保育嘅地方係40%。咁剩翻嗰35%係做緊啲乜嘢呢？我哋就係頭先講啦，我哋在地知識夠唔夠呢？其中呢35%仲有幾多真係都係要保育嘅呢？有邊啲係可以攞出嚟發展，或者係即係將佢即係重建嚟到去發展呢？又或者邊一啲譬如好似中土咁樣，而家係用得好差，咁亦都冇一個即係配合嘅規劃，好好咁去做返去嗰個譬如物流方面，以至到可以釋放一啲珍贵嘅土地嚟俾人住咧，同埋劏房问题咧，我觉得如果要等到即系2049先处理咧，系我哋嘅羞耻，因为我哋只系得20多万人住紧喺劏房，系我哋人口嘅几个 percent。即係如果我哋咁樣都唔可以好快咁去解決，同埋咧，即係劏房問題，我哋唔需要去處理20多万人嘅，因為佢裡面係有一個市場嘅運作。咁所以如果你處理到一半，咁個市場就會自己知定啦，係咪？因為如果你唔改善你嗰個環境，冇人會租你個地方住噶嘛。咁所以其實要解決呢個問題，絕對唔應該要等咁耐，亦都唔係一件咁大嘅問題咯。即係喺香港一個咁富裕嘅城市。 明白。好，多谢晒你，吴美琴，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吴美琴咧系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学系嘅教授嚟嘅。不过关伟，其实如果根据翻咧陈茂波佢嘅说法咧，就系佢哋亦都会喺两个月之内咧就公布咧2030+嘅报告，估算咧本港未来20年嘅土地需求同埋提供增加土地供应嘅清晰时间表。嗱，呢一样嘢嘅较早之前，我哋嗰个嘅土地大辩论，其实咪已经系处理紧呢一啲土地嘅要求咯。咁而家即系2030+嗰份报告，其实大家又会预计或者系期望会有啲乜嘢嘅新意出到嚟咧？ 我自己个人睇就觉得唔会有咩特别嘅新意喺度咯，因为你离唔开发将一啲生地变熟地，或者政府长远提嗰、那个北大屿嗰个填海计划，咁呢啲你系离唔开呢啲增加用地嗰个愿景嘅。咁如果系咁嚟讲话，你其实系一路你系想推行紧一路讲发展北大屿嗰度嗰个填海计划，嗰度先至系最长远嘅造地方法。但系喺现有嗰啲土地嗰度正话好似阿伍教授都讲，你香港有可能有35%嘅地方是可以重新調整它，或者是用重建的方法，或者用不同的用途。其實這些是否可以加速做呢？我想這裡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聽一聽聽眾岑先生的看法吧。岑生你好。 是岑小姐你好。 你好。 是。 你好。 想有一些小小意見，不知道是不是面上天開。 請 說。你說。 嗰啲居屋咧，應該就賣翻俾公屋嘅住户，唔可以賣俾街外人。因為公屋咧，佢住都有10年或者20年咧，就要交翻出嚟俾第二啲人上樓。咁樣個輪住隊去，係咪快好多咧？ 但是我们已经有六字居这些计划了，他就是特别针对着轮候公屋的人士啊，那两个嘛。 但是你这样要个公屋交回出来呢，买一定要他买居屋呢，这样的流转量会快很多嘛。经过你的居屋如果卖了给个市民，不准他在街外买卖，如果你不要呢，只可以卖回给政府。 是。 这样的公道兼隔有归属感很多的市民。 啊、不过呢又未必真的个公屋的居民都有能力买到居屋的，因为居屋终究即是现在的价钱都不便宜。 不是啊，你政府他这个公屋这个人住得15年至20年他应该储到有一笔钱的嘛。咁如果佢都系买唔起呢个居屋，佢俾唔到个首期，政府可以免佢首期担保，佢加按落去俾银行嗰度十足按揭一样可以做到出嚟嘅啫嘛，系咪？咁你个屋系咪流转量快好多咧？ 明白，多謝曬岑先生嘅意見啦。總之咧，最主要就係騰屋騰空間公屋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呢，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队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玛丽医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虎山道桥底。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元110.2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6，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报16,78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点，啱啱转咗1,806.96美元，卖出1,808.25美元。港汇指数101.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圣约瑟书院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落下角道龙尾近海富中心，就是红棉路上山近圣约瑟书院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企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玛丽医院。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在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在新界德士古道去石围角村方向近青山公路桥面挤塞，咁而家交通都有繁忙嘅，龙尾去到近洋屋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 提提大家喺将军澳嘅宝丰路，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宝丰路去怡心园方向近欣怡花园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聂德权局长想采取更加多便利长者打针的措施。卢女士你好。 我好开心的，如果是病人国宴去打针，我就是不喜欢做那个 booking 的。 方女士， 登记过程很繁复，又整什么公仔，有人搭搭来搭去都不啱，咁搞到就没心机再去搞这件事。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力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武家卫国，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強積金的户口去整合應該怎麼做，還有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幾個户口先。積金局有個免費的個人帳戶電子的查詢，其實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間受託人那裡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41，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关伟，这个东京奥运正在举行，其实有不少项目有香港的运动员出战，也都令到不少人会在电视机面前去到看的。刚刚我们入直播室的之前呢，就刚刚看到香港的剑击手张家朗他的四强赛，而且有好消息，因为张家朗他就在奥运男子花剑的个人赛击败了捷克的剑手，进入去决赛， 没错， 坐银望金啊！咁啊，今晚咧吓，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吓，8:00咧就有个金牌战啦。咦，真系值得留意喎！ 系啊，即系香港嗰啲运动员咧，就唔系净系踩单车啊，或者话两风帆先至攞到奖牌，而家喺剑击起码都已经有个奖牌在望。 系啊，咁呢个的而且确，我谂对于唔少嘅香港市民嚟讲咧，都觉得系一个相当之好嘅消息啦。咁亦都会为港队咧打入一个强心针啦。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运动员比较专心地作赛咧？最近咧发生咗一件事咧，就 真係可能係或多或少咧，會有機會影響到係運動員嘅心情嘅。就係講緊咧，就係奧運會羽毛球嘅運動員啦，伍家朗啦，嗱又係叫伍家朗，唔係又係叫家朗。嗱呢位就係伍家朗，就係羽毛球嘅。嗱個試員就係點樣呢？試員咧就係佢喺星期六啦，喺奧運嘅羽毛球男單嘅一個分組嘅賽事入邊啦，就佢係直落兩盤啦，係贏咗咧墨西哥嘅球手嘅。都表現相當出色啦，咁但係呢嗰陣時呢佢就穿住一件全黑色嘅球衫㗎喎咁樣。咁呢、這個全黑色嘅球衫其實呢入面就冇印度區徽嘅，就有印度即係佢所屬嘅地區嘅奧委會啦嘅名稱啦，即係 Hong Kong China 啦，同埋球員嘅姓名嘅啫。 冇錯。 咁但係呢估唔到呢呢件球衣呢就引起咗一個嘅風波。試完呢就係、是民建聯嘅成员亦都系教联会嘅成员咧，阿穆家俊咧，佢就喺社交网站度发文，就话强烈谴责羽毛球港队成员伍家朗穿着冇区旗标识嘅代表中国香港出战，其他队员参与混双比赛咧都系穿着印有区旗嘅整齐队服。如果唔想代表中国香港，请选择退赛。嗱，呢个就系即系阿穆家俊喺社交网站发嘅一个贴文啦。咁然之后咧，另一位民建联嘅成员阿何俊贤咧，佢亦都系喺七月廿五号嘅时候咧，即系有一个贴文就话羽毛球队连喺队服上印上区旗区徽嘅钱都冇咩，成何体统啊？黑衫黑裤印白字设计都冇钱咩？民政局咧要处理呢件事。咁佢仲有一个我哋叫做hashtag 嘅，就话最少印过杨紫荆吧一个。问号嘅，咁跟住另一个 hashtag 咧就系练习服，又系一个问号嘅。嗱咁啊事件咧亦都引起咗大家嘅好大嘅关注啦。咁其实咧事后阿伍家朗咧佢就要两度咧发文去到回应嘅。第一个咧喺喺佢嘅即系亦都系一个个人嘅社交账户入边咧，佢就话。是因为呢佢同佢嘅赞助商嘅合约就完咗，咁佢而家呢係自由身嚟嘅，咁所以呢佢要自己准备自己嘅衫啦。咁佢点解揀嗰件衫呢，就係、是、因为呢佢觉得着起嚟就好舒服。咁然之后呢随住个风波再发酵啦，咁其实呢伍家朗呢又喺个社交网站 Instagram 嗰度呢就再做多一个嘅回应啊。佢就话呢知道好多人对佢嘅球衣呢好关心，因为并唔系咧，佢之前着开嘅球衣牌子，而佢就话咧喺上一个贴文咧已经交代咗咧，而家系冇球衣赞助啦，所以着衫咧系自己嘅，而需要咧印名嘅比赛嘅球衣咧都系自己要攞出去加印，而佢咧系冇获得授权咧印上香港嘅区旗，咁所以唔能够咧私自将区旗咧印咗喺衫上面。咁佢亦都话即系一直咧为自己代表香港比赛而感到好自豪啦，心底入边咧亦都好喜欢咧呢一朵嘅杨。紫荆花，关于区旗嘅事咧，佢话已经喺东京咧积极处理紧，希望咧下一场比赛之前咧可以修正翻，亦都希望咧大家睇奥运咧都系专注睇翻运动员喺场上面嘅表现啦，而唔系咧集中喺佢件衫上面。嗱，咁佢就即系解释咗件事啦。咁不过关伟即系呢个嘅风波，其实我哋睇到啲咩问题咧？ 其实好小事嚟嘅，即系严格嚟讲就系，但系我觉得佢哋个。羽毛球總會嗰度應該都要有啲責任嘅。其實雖然佢哋羽毛球總會都發表咗聲明，話今次佢都承認話係伍家朗嗰、那個廣告贊助商嗰度已經因為終止咗合約啦，所以冇幫佢搞球衣嘅問題。但係佢哋個會作為個會應該所有一齊去參加呢個羽毛球比賽嗰啲運動員咧，應該都有制服嘅。係咪喺嗰方面佢哋？之前冇做好呢個準備，令到佢今次出現呢個問題咧，佢呢度冇解釋得好清楚，佢只係話佢哋會同港協暨奧委會嗰度嗰個贊助商嗰度一路傾緊，係咪由佢哋代表去搞伍家朗嗰件制服嘅嘢，但係就冇講到點解出發咗之後，或者甚至乎去到東京 都未解決呢個問題，佢又冇講到呢件事嘅。 嗯，嗱，呢个系其中一点啦，咁但系另一点咧，都可以大家即系参与讨论嘅，就系我哋睇运动员，其实最主要睇佢嘅表现啦。咁而佢嗰件衫嗰度咧，亦都唔系冇印到香港嘅识别嘅，因为佢亦都要依据嘅规矩咧，印翻咧系佢所代表嘅地区奥委会。咁其实都睇得好清楚，佢系代表香港啦。咁系唔系真系要嗰个运动员件衫要印埋晒区旗，先至代表佢系尊重佢作为香港队代表？嘅呢一个嘅身份咧，嗱1872311，大家咧都可以讨论一下你对呢件事嘅一啲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黄敏超。黄敏超你好， 系，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咧？到底运动员啊，佢哋出战国际赛事，代表港队出战国际赛事嘅时候咧，佢哋啲衫其实系服装系点样嘅？ 嗱，實際上我哋咧就每一次出邊咧，就不斷嗰亞運又好，室內運動嘅奧運好咧，我哋都係有啲嘅服裝嘅贊助商嘅。咁服裝贊助商通常佢哋咧就係、是、除咗服裝咧，咁都有啲袋啊或者鞋啊咁都有。但係咧，至於運動服咧，即係着咩運呢啲衫出外咧，佢哋就好難去俾一個。贊助嘅，點解呢？因為所有唔同嘅體育運動呢，衣着都唔同。好簡單，馬術你差唔多著到踢屎土帶埋胎出嚟嘅。同埋話有啲球類嘅呢，咁變咗譬如籃球咁，你著件咩衫啫？冇走㗎嘛。係咪，所以變咗呢就可以講係好多十種嘅唔同嘅運動嘅要著嘅嘢。咁所以變咗喺呢方面呢，亦都我哋即係個 official 贊助商咧，都係好難作一個決定話，喂贊助埋呢啲要點點點冇嘅。我哋淨係主要就係啲 official function 嘅制服，我哋一定有，譬如開幕啦、入村儀式啦、閉幕啦、操出場啊，甚至無領獎咧，我哋一定咧有限定咧，一定要著我哋奧委會定咗嘅同埋啲贊助商。是有 agreement 的服装的。 嗯。 因为始终呢奥运会又好亚运会又好呢，个运动会的主办单位呢就一定要揸得好严，因为他们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赞助商才搞得成这个这样的运动会嘛。 是。 或者是那些 official partner 这样的。嗯。所以呢他们都在这方面呢都一定跟我们呢，我们都跟他签合约呢， 嗯。 就是在比赛期间呢同佢所有嘅所運動員穿著嘅嘢嚇，嗰啲襪頭啊，嗰啲 logo 咧，係要指定一個 size。你普通咁，你唔可以特別用嗰個 location 嚟到去同你某種嘅，即係唔係佢原本嘅贊助商嗰啲產品咧係有抵觸嘅。 嗯，係咁。我想问咧，即系其实佢譬如有啲出场嘅正式场合嘅衫咧，佢就会有赞助啦。咁即系话喺其他嘅比赛入边咧，佢哋或者佢哋个队啦，或者运动员咧，系可以选择自己嘅衫嘅。咁然之后就睇下到底即系系唔系可以由大会嘅赞助咧去印上佢嘅区旗噶咯？系咪啊？区旗区徽噶咯？ 就呢个就真係要好睇佢係如果佢係用得到嗰个赞助商嗰个乜头呢，亦而同时亦都係呢，即係我哋同奥委会签佢係认可嘅呢都可以。 嗯。 如果唔係呢，佢哋就只不过通常呢佢就 check 你嗰啲所着嘅衫，你个乜头一定要跟一个尺寸，唔可以大过某个尺寸。 对。 因为普通你譬如你着丝袋又好，咩丝袋又好。佢一定個尺寸普通嘅咧，就佢俾你。但係佢超過某一個尺寸，佢真一定唔俾你㗎。 嗯，係嗱，咁我想問啊，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多唔多運動員佢哋都係會揾翻，或者係多唔多嘅總會咧，佢哋都係會揾翻咧嗰個嘅大會嘅贊助商咧，去印翻啲即係相應嘅即係 logo 啊、相應嘅標籤啊落去㗎。 基本上呢個就好少嘅。 系， 因为实际上咧，佢自己运动员通常佢着开佢自己惯常着嗰套嘢咧，就比较上系 可能就舒服啲，同埋即係唔會話影響佢嗰、那個、那個比賽。 嗯， 因為有陣時呢啲衫咧窄啲闊啲咧，對佢哋真係有影響嘅。 嗯， 所以變咗咧就呢樣嘢，佢覺得佢哋個運動嗰個服咧，我哋就冇特別要求佢一定要係點樣，但係佢最緊要就係佢當時嗰、那個國際。那個裁判啊，喺當場嗰、那個或者係嗰個主辦單位嗰啲代表，即係佢係負責嗰啲係贊助商嘅代表，佢話得就俾入。 嗯，咁你覺得呢次事件裏邊咧，佢羽毛球總會嗰方面應唔應該有個責任喺度咧？即係例如佢知道佢個原本嘅贊助商唔續約啦，佢哋係咪可能做一件普通係代表咗呢個香港羽毛球總會嘅？運動服啊，嚟俾個球員出賽咧。 嗱，其實呢樣嘢咧，就我自己覺得咧，就可以做，即係如果佢哋咁做咧，就當然最好啦。 嗯。 但係其實如果你話要求一個總會就去同嗰啲運動員咧係做一啲嘅，係嘛？即係嘅運動服咧，我諗呢個就可能都係首次。 嗯。 啊、所以以往都冇，好多運動都冇要求啲運動員，喂，你要走邊個牌子，所以佢就一定要咁。但係因為最緊要就個運動員佢自己著開嗰啲係適合佢自己噶嘛。 嗯。啊、OK。 但係我想問，即係咪其他嘅據你所知啦，即係其他國家嘅隊伍咧，佢哋嗰個關於運動服嗰個做法都係咁樣㗎？ 好多都係咁樣嘅，好多你都可以睇到唔同嘅咩，好唔同嘅掹頭啊！但係啲掹頭咧就一定要受一啲嘅尺寸限制， 明白？ 即係普嚇嚇， 係嚇嗱。咁但係經過即係今次事件啦，即係你會點形容？大家或者有一啲嘅人士對於究竟香港嘅代表嘅運動員咧，件衫上面有冇區旗區徽係咁敏感咧？你點樣去形容今次事件咧？或者你點樣去評議今次嘅事件咧？ 嗱，我覺得就即係某程度有啲人士啊敏感咗啦。 嗯。 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就是、我哋呢樣嘢，我哋其實應該今日都出咗個 press release， 係 我哋會同唔同嘅體育總會大家再傾傾，亦都會同我哋嘅服裝贊助商會唔會係可以做得到咧？咁即係因為就係上我正話，如我所正話講，有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體育嘅項目咧，佢哋所需要嘅著嘅係完全唔同嘅。個贊助商搞唔搞掂咧？即係而家你就咁普通我哋一個就出場啊、運動服啊、短褲啊或者嗰啲衫啊咁，你哋大中細碼至多係加大碼啊，就咁樣嘅啫嘛。咁佢。大幫助容易嘛， 咁同埋如果件衫唔方便，都可能會著得唔舒服，你都可能會影響個運動員嘅表現啦。 係啊，好簡單，你打槍咁，你件衫真係窄啲就闊啲，咁好影響佢真係爭零點少少已經好個影響咗個 performance。 係嚇，但係今次事件你睇起上嚟有冇真係影響到運動員嘅心情咧？ 某程度就。都唔多唔少有嘅，因为我哋见得太多啦，即系有啲咩，所以我哋咧有比赛之前，我都尽量咧都唔好即系唔俾啲运动员太过多就受啲人去访问啦。如果唔系咧，你俾佢压力大咧，佢嘅个 performance 真系影响。 冇错， 吓，同埋除咗阿伍家朗之外咧，即系据你所知，香港仲有冇其他运动员好似即系伍家朗类似咁样嘅例子，就系佢件衫可能未必印得切咧，区旗区徽嘅。 我谂其实呢啲咧就我就冇好具体咗去问佢哋有几多，但系你实际上咧，佢哋一路比赛开用开嗰啲咧，其实佢哋应该都知道边啲可以用到，可以唔用啊。其实我谂就算政府咧，你系去即系代表香港出一个咁嘅大型嘅比赛，佢就算攞 approval 一定俾。何况佢已经其实可能着紧嗰件已经都系合乎个政府嘅规格嘅咧，我觉得应该 OK 嘅。 好。 嗯，好啊，系多谢晒你，黄敏超倾到呢一度，唔该晒。系咁啊，黄敏超咧，佢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咁我相信即系大家听完啊黄敏超嘅解释咧，其实对于运动员嘅服装啊，应该都有所了解噶啦。嗱，关伟实际上咧，以前咧亦都曾经发生过啦，因为有运动员啊，佢哋将一个即系区旗区徽嘅图案咧印咗喺佢哋件衫上面咧，而几乎惹上官非嘅。咁呢个就系讲紧咧，就系三项铁人赛嘅女运动员啊，司徒少恩啦。咁佢喺2019年嘅时候咧，佢曾经就话即系以自己咧能够代表香港出赛而感到自豪啦。咁所以咧就喺佢嘅三项铁人赛嘅衫上面咧就印上咗杨紫荆图案。咁但系咧就收到警方嘅咨询，话佢哋收到一项咧使用杨紫荆图案咧印制喺呢个三项铁人赛嘅衣服上面嘅匿名投诉。咁所以佢就话哇原来都承认自己嘅法律知识不足，就唔知道原来杨紫荆图案咧系唔可以印制喺比赛服上，之后咧就要重新设计晒所有嘅制服。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即系其实某程度上系咪都反映咗即系大家就算系咪议员佢哋对于区旗区徽嘅使用上面系咪都要认识一下相关嘅条例做法咧？ 其实伍家朗喺佢自己嘅解释都好清楚，讲到就系因为知道有呢啲条例去规范印嗰、那个特区我哋特区嘅区旗区徽嗰啲嘢咧系有明确嘅指引，同埋要攞批准嘅。咁佢自己之前因为冇搞到呢啲程序嘅關係咧，所以喺件衫係冇印到嘅。啊，咁呢個就係伍家朗佢之前好清楚知道有呢個程序，所以因為未辦一次，所以搞唔到，咁所以就冇印咁解嘅啫。 咁因为呢如果係未经授权或者冇合理辩解呢而展示或者係使用呢区旗区徽嘅图案啦，咁其实係违反咗香港法例嘅规定嘅。嗱，对于今次事件大家点睇呢？即係我諗都可以由唔同嘅角度呢去睇睇㗎。即係一方面到底一啲嘅总会係咪有责任为运动员预备晒所有嘅服饰，甚至係有专人睇一睇啦，即係佢哋嘅服饰係咪印上晒区旗区徽嘅图案咧，咁而另一方面，今次嘅事件即系引发呢一场嘅风波，又会唔会系影响咗运动员嘅表现啦？同埋大家点睇一啲嘅人士嘅贴文嘅批评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啊，跟住有7点钟嘅新闻报道， 官员举行会谈嘅时候。指中國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權，同時強調美中兩國應對共同關注議題的重要性。較早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在同謝曼會談之後見記者，他說美國有人將中國當作假想敵，並且妖魔化中國。中方的重點就美方在病毒溯源、台灣、涉疆涉港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行表達強烈不滿，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損害中國利益，停止踩紅線和玩火挑釁，停止打著價值觀的幌子搞集團對抗。在天氣方面，廣東地區普遍是晴朗，風勢輕微，但局部地區亦都有驟雨。下晝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到33度以上。喺下晝4点，強烈熱帶風暴煙花集結喺上海西南偏西大約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驟雨逐漸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跟进较早前的坏车，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圣约瑟书院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的，而家影响到下角道和告士打道都是挤塞，龙尾排到道路之道。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码头，西行的龙尾就在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罗福道，就是近住窝打路道近罗福道，大柳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车多，龙尾东山台域多利道去西环更加多，更加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在澳长湾。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是近住天马苑同埋彩虹村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返启业村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德福花园。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观塘道休憩处。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市中心一段是慢车，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雷洪德、徐家乐、余翠仪、冯坚成， 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病的专家小组， 今次技术人员的制服的设计呢就是包含， 但外面的人看仲是很劲的，因为他打落去真的用砰砰声的。 各就各位 On Air 紧贴奥运消息，星期六晚上七点实看全流。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大家對於今次啊伍家朗嘅衣着嘅事件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咁剛才咧，關偉我哋就同即係港協暨奧委會嘅業務秘書長啊黃敏超傾過啦。咁佢亦都係解釋咗咧，有關於運動員啊出賽嘅時候咧嘅衣飾安排嘅情況啦。咁亦都即係有講到嗰個嘅具體嘅安排啦。嗱，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次嘅事件咧，就系源于系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啦，建制嘅人士啦，就出咗一个嘅贴文啦，咁样。咁嗱，关于头先所讲到嘅，就系喺啲体育总会入边，即系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咧？咁羽毛球总会咧，佢亦都系喺寻日咧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嘅。咁佢亦都系解释啦。就是说由于伍家朗在出发奥运之前未能够和原有的赞助商续约，所以在时间非常紧迫之下，伍家朗就决定自己先行安排球衣参赛的。而香港羽毛球总会获悉之后，也都即时是向奥运代表团的赞助商要求提供出赛的球衣给伍家朗的。也都说伍家朗他在事件当中 所受到的关注的，而且确是羽毛球队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可以做得更好，他们也都在努力处理中，也都说已经跟民政事务局联络，局方是承诺全力协助的，那也都会跟港协暨奥委会检视日后有关队服的设计和沟通安排的。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就好像说我们在新闻之前都讲是应该注重多些他们比赛的表现多过他着什么衫的。当然如果他有一个好一点的制服着出来，那当然更加是理想。但既然他因为赞助商出现了问题临时要用他自己的球衣来比赛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而且他也都不会达到这个奥运会的标准。所以其实这件事我觉得是小事一宗嚟嘅啫。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有潘先生啊，潘生你好，有咩睇法？ 你好，陈建平。 你好， 系 潘生。 我觉得呢件咧根本上就唔值得一提。 系 点解咁讲咧？因为伍家朗咧，佢根本就系我哋嘅精英运动员嚟噶嘛。以往表现有咩唔妥咧？系咪？而所以。有冇资格代唔代表个问题，唔系你嗰位教师讲噶嘛？系我哋香港市民讲噶嘛？系咪？我哋全力支持佢噶嘛？系咪？佢系代表我哋香港噶嘛？同埋仲有一样嘢，佢而家做错啲咩啫？着一件你哋唔中意嘅颜色嘅衫啫嘛？系咪？你哋唔敢讲啊，我知道。不过我讲啦，系咪？我系听众，我可以讲，系咪？有咩问题啫？ 系 你话系咪先？ 咁所以你 合唔合乎规格？ 系 当时嘅运动场嗰度已经有人话俾佢话，已经合乎奥运规格噶啦。 冇错。 咁你有咩讲啫？你咁嘅，我觉得呢单嘢咧真系好激气啊！即系香港政府真系好丑噶，俾一啲咁嘅无谓嘅人系嚟搞阵，仲话系建制派嘅添。你咪真系几伤心几怒气啊！ 好多谢晒阿潘先生嘅意见嘅嗱，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阿穆家俊佢当初嗰个贴文啦，佢亦都有写到一句嘅，就系黑衫黑裤参赛咧，贻笑大方，因为咧阿伍家朗佢着嗰件衣服咧就系一件黑色嘅衫同黑色嘅裤啦，咁样。咁其实就住咧，即系阿穆家俊，因为佢亦都系一位教师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即系人士就关注到，咁教育局咧对于呢件事咧有冇回应咧，其实咧两个嘅局长同埋副局长咧都有回应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被问到啦，呢个嘅言论咧系咪涉及到煽动仇恨情绪？穆家俊咧作为中学嘅通识教师咧，系咪需要道歉？而阿杨润雄嘅回应咧就系话，羽毛球总会同埋当事人咧已经就事件咧作出解释，希望咧大家用平常心以事实看待事件。咁佢又话咧唔会公开讨论个别嘅投诉，但是如果收到投诉一定会根据程序处理的。而另外教育局的副局长蔡若莲也都被问到穆家俊的言论是不是恰当啦，蔡若莲就说他不会评论穆家俊的言论是不是恰当，他说我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我们要尊重基于事实的任何的批评或者是评论都要基于事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哋更应该重视自己嘅说话同言行嘅，咁呢个两个呢、这个就系即系两位局长嘅相关嘅评论啦。咁但系似乎如果我睇翻阿穆家俊嘅贴文，似乎阿关伟即系除咗佢嘅贴文，除咗系针对住伍家朗咧，佢件衫咧冇区旗区徽之外咧，亦都系针对住嗰种嘅颜色。 我谂颜色每个人有每个人嘅喜好嘅，呢、这个好难讲噶，因为可能呢两年发生好多事咧，令好多人对于一啲颜色方面嗰个注重点咧系太过敏感，或者可能叫即系直情系我觉得有阵时系过咗正常嗰种。对我哋对颜色嗰种睇法嘅，呢个可能系政治事件令到我哋有呢种咁样嘅想法，我觉得呢啲可能要慢慢都要消除噶啦。 咁啊，今次嘅事件究竟影射折射紧一个乜嘢嘅问题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231同我哋倾倾噶。有阿陈女士喺度啊，陈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请讲。 我觉得咧，系啊，首先啊，穆先生吓，佢就欠咗阿吴家朗一个道歉。佢讲完第二次 post 咧，佢都冇讲道歉啊，净系话真相大白啦。我觉得佢好离谱咯，佢要公开道歉。因为佢咁样影响埋民建联啊，你明唔明啊？咁咧就另外，佢又讲佢点解要将佢政治化咧？冇，本来我就咁睇都冇事嘅。你一讲我就好觉得啦，佢系咪想自己个名气啊大啲咧吓？不过俾网民闹爆佢啦。咁佢黑色，佢讲黑色，其实咧中国我睇中国乒乓球队咧，佢哋都着黑色嘅，佢又唔讲。我哋祖国嗰队好劲嗰队都系黑色嘅，点解佢唔讲啊？第二咧，民政事务署又系好灵，唔系呢个 羽毛球总会， 羽毛球总会 系啦。佢点解佢唔会睇下嗱？阿吴家朗系香港一哥啦吓，你唔系一个无名小卒啊嘛，你代表香港，你点解你唔会去睇下嘅咧？佢真系佢哋都好大责任啊！我觉得呢样咯，咁令。 是 嗯、我觉得总之他那穆先生要出来道歉一定要道歉不是他就影响了民建联的名誉、 好多谢晒陈女士的意见。穆家俊刚才听众都有提及到就是当羽毛球总会在昨日发出了一个声明之后穆家俊其实他也在他的社交网站有另一个贴文的就说终于等到羽总的声明大家都清楚事件真相了。希望伍家朗下场比赛能够真是着上咧有區旗嘅球衣參賽，預祝取得佳績，對得起球衣上嘅楊子京嚇。咁啊但係跟住之後咧，即係我哋再去睇翻阿穆家俊嘅嗰個嘅社交網站啦，佢嗰個專頁啦，就即係啲貼文咧就冇辦法去睇到啦。其實就住呢個事件咧，我哋亦都係聯絡過穆家俊嘅，咁但係咧就未獲回覆。至於另一位咧係亦都有跟進住係作出一個貼文嘅人士咧，就係何俊賢啦。咁佢哋咧都表示咧係要由民建聯嘅副主席咧張國軍回應嘅。咁但係啊，張國軍咧，我哋就暫時咧未聯絡得上啊，亦都未有回覆嘅。18731有朱女士，朱女士你好，有咩睇法？ 係， 請講啦。 我覺得佢講。嗰、那個姓穆嗰、那個伍家朗咧，佢講嘅嘢好牽強咯，咩贊助咩剩，你唔冇人贊助啊，都一樣有香港嘅代表隊嘅制服噶嘛。我有個親戚都係做代表隊啊，佢都係有制服著噶，唔使自己買噶，係好牽強，好牽強。我覺得佢講得，佢哋嗰啲咁嘅後生仔咧，真係自己自把自為啊，咁一啲隊形都冇。 咦？但系啊，朱女士啊，刚才咧，我哋亦都访问过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业务秘书长，咁佢哋亦都出埋嗰个嘅声明、啊。 出咩埋声明啊？喺度遮遮掩掩啫，我觉得你如果系啊，一早应该讲俾人听，你一定要着我哋嘅制服噶，你系代表国家、代表香港噶嘛，冇一个唔代表噶嘛。 但系佢 出去就乱嚟， 唔系，但系佢嘅 嘅当佢自己讲嘅嘢就啱晒，俾人知道。就遮遮掩掩咁啫。 但係如果根據個聲明呢，港協暨奧委會呢亦都話呢，即係佢哋嘅官方贊助商呢係為代表隊設計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嘅禮儀制服同埋休閒服、就唔係講緊運動服喎，而係喺出席特定場合穿著。 點會冇啊？我自己啲親戚都係做緊代表隊㗎，點會冇呢啲制服啊？有赞助梗系好啦，有多少少钱啦，咁即系有即系、就是、好似有收入咁啫。 你嗰个亲戚系代表咩？ 唔系佢系咪运动员嚟噶？佢系咪真系港队运动员啊？ 我唔方便讲人哋。 佢代表咩项目嘅咧？请问。 拉咗人哋落。 唔系佢代表咩项目噶？系咪参与今次奥运咧？ 唔系参与今次，但系佢以前出过赛嘅。 几耐之前咧？ 唉，系之前嗰次啦，总言之。你咁样啊，即系想我拉咗人哋落水啫，又 唔系拉咗人落水，想知道系边个项目啫。 有，你一定有队形噶嘛，冇可能冇噶嘛。你香港唔系咁穷啊嘛。 但系每个项目可能同嗰个赞助商嘅签约都唔同噶噃。 赞助商用乜嘢啊，大佬？ 点解人人都有，点解佢冇啊？讲得咁可怜啊！ 好多谢晒啊，朱女士啊。不过咧，我真系要再补充一次咧，港协暨奥委会佢个声明咧系点讲嘅？佢就话咧，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即系港协暨奥委会留意到咧，近日有市民就住东京2020奥运会。嘅中国香港代表队团中国香港代表团嘅运动员喺比赛时候所着嘅衣饰咧表达意见，而港协暨奥委会就指出咧，自从2011年起咧，FILA 即系嗰一个嘅服装品牌就同港协暨奥委会合作，成为中国香港代表团官方指定运动服装嘅合作伙伴，为中国香港代表队设计国际综合项目运动会嘅礼仪制服。以及是休閒服，讓運動員在出席特定場合，例如授旗典禮、開幕儀式、頒獎儀式以及會見傳媒時穿著。至於個別運動項目比賽時候所著的衣著，因為有它特別的物料和設計要求和國際單項體育聯會的規定，所以有關的服飾會是因應不同的需要由運動員所屬的體育總會協調統籌，以確保符合國際奧委會和國際單項體育聯會的要求，符合参赛规定，港协暨奥委会咧并无加入额外规定。嗱，咁啊，再重复咗一次，即系一个事实嘅说明啦。有阿曾先生喺度，曾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有咩睇法？ 其实咧做香港运动员真系几坎坷嘅，即系如果你有睇跟住有啲香港运动员分享嘅经验，佢哋系用屋企好多嘅资源。去到好努力咁練習，跟住咧打咗成績嘅時候，為港去出賽嘅時候咧，但係又會有一啲人咧，用自己嘅標準去到話，即係好似睇個太太咁，佢又真係唔係幾知運動員可能連訓練嘅場地都要自己排。咁其實我哋香港政府係咪真係咁窮？我同意佢唯一呢句嘅，點解唔可以俾啲運動員去有一個好啲嘅生活、好啲嘅訓練情況？仲有，其實我真係覺得某一啲政棍咧，佢以前成日都話有好多政棍搞亂香港，其實有啲政棍係中意上綱上線，中意去批判。而家我啱啱睇，仲要睇個新聞，嗰、那個篤灰熱線有唔知幾多人去到篤灰嘅時候，其實香港點解咁坎坷，變成一個咁冇文化嘅城市？其實奧運會就話俾你聽，我哋大家要互相愛，一齊去努力，去到做好啲自己。去到互相包容，但是香港在这件事上面看到是真的很不知所谓。还有其实那个贴文是有几个人一起 follow 同一个政党，有落选的议员啦，木生啦，跟住有功能组别议员啦，跟住仲有一个行会成员都 share 过的，其实那个政党真的要出来鞠躬的。 好多谢晒曾先生的意见，咁我都再补充一下咧，就系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佢嘅一个回应啦，就系话我哋系一个言论自由嘅社会，但我哋要尊重基于事实嘅任何评论或者系批评咧，都系要基于事实。咁我谂即系大家去发表意见嘅时候，亦都即系要留意翻言论自由，咁但系亦都系基于事实啦吓。咁不过咧，亦都希望大家即系喺发表任何言论嘅时候咧，都可以尊重翻即系唔同嘅人士嘅。跟住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咧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系乒乓球嘅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呢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同埋信心。 港队加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怀，不如跟住我哋又讲讲咧，有关于疫苗嘅问题啊。其实就牵涉到两样嘢嘅。第一就系香港究竟要有几多嘅接种率咧，先至可以放宽一啲嘅即系社交距离限制嘅措施咧等等。咁另外一个就系究竟我哋需唔需要打第三针嘅疫苗咧？呢两个都近日大家都关注嘅噃。 冇错，政府官员咧一路就讲咧，如果能够达到七成嗰个接种率咧，即系打两针咧，就应该可以放宽呢、這个社交距离啊，各方面嗰啲限制嘅。咁但系而家好似有一位专家讲，就七成系未必够嘅。更加要去到九成或者甚至乎99%。 系吓，咁袁国勇教授啊，即系港大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啦，佢就亦都系政府嘅专家顾问啦，佢就话咧七成嘅接种率咧仍然系唔安全，因为咧有其余即系200多万人咧都未接种，咁佢形容呢个系即系七成嘅接种率咧系一个唔可靠嘅谂法，因为亦都系可以引致到一个大爆发嘅，亦都系举英国为例啦，就算英国咧接近七成人口啦。已經打針咧，但係當地嘅疫情回升啦，死亡率咧同埋入院人數咧，亦都開始增加。咁所以佢就覺得，如果要係大幅放寬咧，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就個疫苗嘅接種率咧，應該要起碼咧超過九成，社區咧先至安全嘅。嗱，咁喺鼓勵市民接種疫苗上面，大家又點睇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提高到個接種率咧？近日咧，政府就考虑咧，俾长者啊，佢哋系无需预约咧，都可以去到啲社区中心咧接种疫苗嘅。咁呢个又有冇助提升咧疫苗嘅整体嘅接种率咧？1872311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另一位专家，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嘅。刘宇龙教授你好， 系刘教授。 好，你哋好。 好，嗱喺倾咧，我哋系咪要打第三针之前咧？不如我哋先讲讲嗰个疫苗接种率嘅问题啊。你哋觉得其实究竟个疫苗接种率要七成先至安全啦，定系九成先至安全咧？ 嗱，我谂咧就唔可以单一就讲一个接种率嘅。我谂我澄清咗个概念先啦。咁好多人讲话呢个叫做免疫屏障，七成啦、八成啦，定系九成嘅接种率。咁我就想换一个角度睇，我哋叫做保护屏障。因为免疫屏障咧喺科学上嗰个定义系好准确嘅，即系嗰个病毒唔可以喺我哋嗰个人群里边扩散。咁其实呢个冠状病毒咧喺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呢一种咁样嘅流行，然后变咗做风土病。咁到最终咧，我哋系讲紧保护，保护于乜嘢咧？就保护免于重症。亦即係死亡啦、入院啦、ICU 啦等等咁樣。而呢個免疫屏障喺科學上係一個好精准嘅概念嚟嘅，即係變咗話嗰個病毒唔可以喺個人群裏度散播。咁我就提議由今日開始，我哋用保護屏障，唔好用免疫屏障。因為最終由大流行轉化為風土病，喺冠狀病毒嚟講，歷史上呢都是一開始嗰時係個死亡率等等都會好嚴重干擾人類嘅社會活動，但係經過兩年、三年、五年，視乎係咩時代啦。而家呢個時代，因為我哋有疫苗啊嘛，所以好快脆會盡快提高我哋叫做保護屏障，免於呢一啲死亡、入院等等， 系嗱， 已经足够噶、 明白啦，刘宇龙教授，你讲两个概念啦，免疫屏障就系免受感染啦，另外保护屏障咧就系免于重症，即系感染咗咧个状况咧都唔会咁严重嘅。嗱，不如咧我哋因为时间所限啊，7:30新闻翻嚟咧，再同你倾呢一个问题啊，好嘛吓，转头再揾刘宇龙教授出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香港劍擊代表張家朗晉身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的決賽，穩奪一面獎牌。他決賽的對手是五號種子意大利劍手格羅素，比賽會香港時間晚上八點幾舉行。格羅素是上屆奧運這個項目的金牌得主，現時世界排名第七，比張家朗高十二位。兩人對上一次碰頭是在2017年世界盃分站賽的四強，當時張家朗以12-15落敗。格罗素在今届奥运列为五号种子，在四强战以15-9击败了东道主日本剑手晋级，而张家朗在四强就以15-10击败捷克的对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祝贺张家朗，又呼吁全港市民在决赛的时候放下手上的工作，看电视直播，全力支持张家朗争夺金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在社交網站讚揚張家朗好嘢，又為香港運動員加油。一連四日的香港動漫電玩節今晚八點鐘閉幕，主辦單位下午為已經買了實體票但未能夠入場的人退票。香港動漫電玩節行政總裁梁中本說，本地個案已經清零，不了解政府為何維持場地容納人數不超過一半的措施。他說市民因為輪候時間太長而放棄入場亦都是合理，主辦單位只能夠負責退款，但未知預計退票人數和損失。他又說大多數的市民都十分合作，完成購物之後就提早離場。有退票的市民表示可惜，本來希望到動漫電玩節感受氣氛，但是由於人數太多，排隊一個鐘之後選擇退票。本港今日並沒有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今個月第五次。本港已經連續49日本地零確診。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至今累計11,978人確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教育大學，了解大學怎樣推動知識轉移，將學術研究和專業知識投入社會和教育發展，並且與校方高層座談，聽取大學的最新發展。林鄭月娥說，樂見教大積極推動教員和學生透過創新科技和發揮創意，將知識和學術研究成果轉化應用於教育和社會。他又說，隨著香港積極透過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鼓勵教大善用他的專業優勢，為粵港澳大灣區培育教育人才。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三仍然是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車，龍尾在安定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轉線，要打燈和回頭看清楚，確保安全才好轉線。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7月25日起一连七集， 主持张凤平、何立燕 为大家介绍重要创科领域发展， 由理论 谈到实践， 由录音室 走进实验室， 探讨科技 与生活的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翻咧刚才7:30新闻之前啊，同我哋倾紧嘅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嘅。刘宇龙教授你好， 刘教授 你哋好。 嗱，你头先咧就讲到两个概念啦，就系免疫屏障同埋保护屏障啦。咁亦都话即系如果有啲病成为咗风土病之后咧，我哋就应该要去考虑咧嗰个免疫屏障。如果按我理解咧，系咪即系等于就系我哋流感针一样啊？因为打咗流感针唔系话你可以免于流感嘅侵袭，但系就可以令到咧你出现重症，又或者你嘅症状咧系减轻。其实系咪即系同样一个咁样嘅概念？而流感咧就系年年出现嘅，咁所以我哋追求咧就系追求一个保护屏障，而唔系话咧你唔感染流感，系咪咁样咧？ 基本上可以咁样谂，因为而家都有两种冠状病毒喺即系我哋香港流传紧，但系就冇人去理会佢，因为佢比流感更加轻嘅个病，一个就 HKU1，一个 OC43。咁呢两只冠状病毒喺好耐之前第一次入侵人类嗰阵时候，都会好似而家呢个新冠病毒经过咁多年嘅折磨，然后慢慢转变为一个咁样嘅风土病。咁所以我哋个迷思咧就应该觉得呢个清零嘅政策咧一个阶段性嘅目标嚟嘅。咁转翻嚟讲话个接种率咧，我哋应该睇亦系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系70%，咁呢个大概应该系9月到香港有机会达得到嘅。咁大家都知道到最后个叫做20-30%系最难嘅，因为嗰啲人有好多基于唔同嘅原因会打或者唔想打。咁如果我哋再努力啲，如果去到80%或者90%，咁当然会更好。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就唔应该一刀切话点解英国打到80%，譬如第一针都系咁，因为你要明白第一针系80%，但系喺英国嚟讲打第二针系50%到60%到。咁我哋而家讲嗰个阶段性去到70%，譬如去到9月系希望打到2针。咁如果余下呢一个去到秋冬之前能够再加把劲，咁当然可能去到80%或者90%2针。咁我哋咧就会完成咗呢个保护屏障。另外，因为香港人真系好守纪律嘅，我谂全世界都冇乜地方好似香港咁守纪律，戴口罩、勤洗手、社交距离，这个真系要赞我哋嘅香港市民。 咁 所以达到咗嗰个阶段性嗰阵时咧，譬如学生，我自己觉得吓，去到70%嗰阵时咧，翻学嗰阵时，如果成间学校都系70%啦，咁打咗针嗰啲咧，基本上可以全日翻学啦。可以在这个操场或者在一些通风很好的地方是不需要戴口罩，打针那些没有打针的仍然要戴口罩。如果回到班房通风有问题，那就戴口罩咯。大概是这样。我想这个社交距离的放松不是一步到位，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我们的接种率那个覆盖都是应该一个循序渐进，所以我们应该去聚焦怎样去到60-70%。咁呢個咧，應該我自己估計，如果大家都加把勁咧，可能9月應該去得到嘅。咁如果去得到咧，咁最緊要喺我嚟講，即、就、係、是、我教學生嘅，咁我哋知道即係教學生冇免受課程根本係教唔到嘅。咁我就好希望 即香港市民可以想一想，如果真的去到六七成，那我的学生真的可以免受了。 教授，我都想请教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我听你头先咁讲咧，其实我哋因为个疫症已经都即系搞咗成一段时间啦，咁即系话咧，系啦，即系我哋话咧，已经而家个目标咧就唔系去到追求清零啦，而系追求咧就系佢点样会就算感染咗，对于我哋都冇咁大影响。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咧，有其他嘅国家或者地区咧，佢哋都系用紧呢一个咁样嘅新策略嘅，就唔系追求清零，即系纵使佢仲有一啲嘅感染个案啦，但系佢基于其他考虑咧，都放宽咗佢哋一啲限制经济活动啊等等嘅措施嘅。即系我想问咧，就住呢一啲嘅目标咧，一般嚟到讲咧，即系世卫会唔会系去到讨论同埋作出一啲比较，即系叫做指导性嘅建議的？因為而家睇到有啲地方咧，似乎仲係用清零去追求喎。 唔係，我諗清零一個階段性嘅清零咧，點解要清零呢？就當我哋嗰個保護屏障未去到某一個位，絕對要清零。 係 點解要咁咧？咁你就可以維持呢個社會係冇一定嘅程度嘅運作，否則你個經濟會停頓，你好多啲即係最基層嗰啲市民真係好慘啊，冇公開嘅，所以清零係值得追求嘅，直到。你個接種率去到七成八成，你就逐漸解封。咁如果你去到八成九成，你根本如果要達到呢個唔再追求清零咧，就是、相關嘅國家有交往嘅國家咧，都大概一齊嗰個保護屏障，真係即叫接種率咧，就是、去到八成七八成。咁基本上你就係惹到病都唔係咩病嚟嘅。你而家都見到啦，翻嚟嗰啲市民打完兩針 BioNTech、Moderna。或者而家嗰啲科興兩針，基本上呢兩三隻疫苗打完之後，免於重症嘅保護率係去到八成九成。咁基本上一個地球，你需要所有國家都達到呢個目標係極難。但係如果你計一計，只要主要嘅經濟體同香港有交往嘅，都能夠達到呢一個七成八成個保護屏障，其實就應該所有都會通關。所以國家要追求清零係絕對啱嘅，我自己。个研判咧，佢哋点解咁样做咧？佢先至可以维持到呢一个经济活动，因为14亿人要打，佢一定要打到某一个程度，佢先至会接受呢样嘢。咁香港嚟讲，我自己觉得都要清零，直到我哋去到七成或者八成，我自己觉得开始放松嗰啲所谓防疫嘅措施咧，就由七成开始系逐步，嗰啲市民系唔会有呢一个诱因去做嘅。咁你都听到好多其他业界。放松唔系一下子放松，而英国嘅放松咧系一刀切放松，喺19号嗰阵时候全部都撤销晒。佢嗰个理论系另外一种嚟嘅，佢觉得第一针打到八成，第二针打到五六七成，余下嗰啲人咧你点样氹佢，佢都唔打。佢嗰种咧叫做一种大水漫灌嘅，你总之唔打啲，我就等你去感染。咁当然个牺牲系咩咧？就有一部分人因。此而會死亡啦，咁佢全盤研判曬噶啦，佢個估算可能死多一兩三萬人，咁佢研判咗佢嘅 NHS 可以承受呢一種咁嘅衝擊，咁佢咪去做咯。咁所以喺英國嘅科學家有成千幾個人簽咗名，喺 Lancet 度係話政府係不負責任地做一個所謂全民嘅實驗，或者叫即係 experiment。其實喺某一個程度上，其實真係。怎样讲呢？很多人是会不接受的，但是有些人觉得是啊，这个就是应该这样做啦，因为那个代价就是可以很快去提升到基本上每一个英国人 either 是打针或者感染了而有这个保护屏障，那他就达到那个目的咯。 明白。 老教授，你就说到如果达到七成的话呢，就应该是可以通关的。我想香港很多市民都觉得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政策上的刘医生就是专家来的。 对。 那我可以肯定这隻病不会走的了，你也没可能永远清零的。所以清零呢，大家市民一定要明白，所有的目标都会跟着个时间转移。而要修订，所以清零在这一刻来讲是绝对需要，否则香港又要再怎么讲呢，饭馆又要关闭，戏院又没得做，真的很凄凉。我们要想想基层的市民生活是怎样，我们可以在电台都不停在讲，我们一定要想回我们做这么多事来做什么，就是我们的市民的生活是怎样，我要保护我的市民不要死亡，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来的，就是我目标一定要很鲜明很准确。 明白。咁啊，教授，其实你哋亦都系唔系基于咧，你哋头先所讲嘅要有七成先至可以达到一个保护屏障，然之后可以即系去逐步考虑咧，系咪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亦都系咪因为呢一个嘅原因，你哋觉得应该要先追求七成，所以而家就唔去考虑究竟系咪要打第三针嘅问题咧？ 咁入某一个程度上可以咁样讲啦，咁但係如果你思考下，我喺上个星期都讲过，你第一块饼第二块饼都未食，点解要讲第三块饼呢？即係呢个唔合理嘅。咁全世界范围 WHO 都讲咗啦，即係千祈唔好讲第三针住，全世界仲好多国家第一针都未有得打。而香港人我諗因为我哋两种都买咗750,000针，所以我哋思考点样用好佢。每一个时段我哋正可以聚焦做好一样嘢，千祈唔好心多，唔好而家影响第三针或者将来买边一种即加强针，简直即会使到我哋个抗疫嘅行动失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当然除咗呢两点之外呢，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呢，而家好多地方在做緊嗰啲數據嘅，咁譬如你話 OK BioNTech 係咪打第三針？我覺得唔需要嘅，真係唔需要。除咗係嗰啲好即係因為做咗啲肝臟或者腎臟移植，可能要打第三針。而科興好多人就話啊，需唔需要打第三針？嗱，咁樣嚟睇啦，佢個保護咧同呢個伏必泰兩針，基本上保護免於重症咧係基本上相若嘅。咁科興就喺個85%-90%，而伏必泰就大概係90%松啲啲咁樣。咁至於呢一個免疫免於呢個感染咧，就個時間啦，因為伏必泰好高嘛，咁所以佢嗰個抗體路跌嗰個時間就要長啲，咁可能個保護嘅時間就長。而科興咧，因為佢個抗體冇佢咁高嘛，咁佢跌嗰陣時，咁可能6-8個已經跌到某一個水平，就需要補打。如果我哋仲未到到八成，我哋仲未放棄個清零，如果放棄咗清零，兩針已經夠噶啦。咁所以咧，去到秋冬嗰陣時，即係到九月嗰陣時咧，我哋第一批打嘅市民咧，就大概到6月，即係打咗，即係已經去到6個月之後啦。 冇錯。 咁嗰個時間咧，就會啱啱好，我哋亦會有好多數據，本地都有幾個團隊喺度製緊三針科興。我自己個團隊都開始做緊三針科興，啱啱呢個禮拜日先至開始開打咗某一部分，參加我哋 cover 嗰陣打第三針。咁好快就去到9月10月就會有第三針嗰啲數據，安全啦，我哋個抗體去到邊度啦 ，T 細胞又會去到邊一度，咁所以咧喺數據方面咧係成熟啦。第二咧，嗰個水平咧就係嗰個抗體嘅水平跌咗6個月啦，都差唔多啱噶啦。咁亦去到秋冬嗰陣時啦，咁秋冬嗰陣時咧就流感都會嚟，因為如果你又開始放鬆，我哋譬如某一個程度上喺邊啲地方可以唔戴口罩咁可能啊個流感都會大爆發，咁所以更加需要呢一個即我哋嘅即係免疫嘅能力要更加高，咁亦未必係全民即刻就要開打第三針，亦可以考慮。我已經講好多次，就係高風險受感染嘅，即係 highly exposed， 咁即係譬如邊檢人員啦、醫護人員啦，咁要上去輪船嗰度 check 嗰啲叫好多船員，咁都可能係四方八面嚟噶啦，咁嗰啲咪可以打先咯。咁所以老人家你講第三針就我覺得係失焦啦。而家今日我哋要 focus 佢哋打第一針、第二針，所以我再呼籲。如果嗰啲老人家或者佢啲家人擔心佢哋啲反應過強，真係可以打科興先，打兩針先。咁嗰個科興基本上同呢個滅活疫苗係冇分別嘅，真係好輕騎。我已經喺鴨脷洲幫過500-600個市民打針㗎啦，咁我呢個研究已經去到500-600-700個人咧，病人都開始打。咁差唔多我知道兩隻疫苗，即係我哋係有感知上唔係理性上嘅認識。是感性上的認識，所以我在這裡強烈呼籲老人家和他的家人，如果他想打有很擔心的反應，打了兩針科興先，然後去到秋冬可以補多一針，完全沒問題的。 明白 好，多謝你劉耀龍教 授，有機會呢再和劉耀龍教授請教一下。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点样嘅稀有物种？ 喺海南岛嘅热带雨林，目前只系剩翻30多只长臂猿，而佢哋要揾另一半，居然要靠空中索到。 而海底嘅小丑鱼，佢哋嘅屋企、珊瑚礁不停被破坏，科学家有咩方法解决呢？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嘉宾黄兴贵。 金句王就终于出现了，有一句其实我自己就很想问的，讲个球员跑得慢不够快， 没速度是吧？其实三样东西都是一样东西，演绎呢就有时候变成是趣味一点。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 从前有一只天鹅，它好靓又好温柔，仲懂得唱歌跳舞，又可以演古装时装，连武打片都得。 喂阿恒啊，唱歌跳舞我都可以接受，天鹅点样演武打片啊？ 佢真系得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双天鹅，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怀社会上就越嚟越关注咧囚权嘅问题啦，因为虽然咧佢哋系被法庭判咗有罪啦，而要系接受即系一个监禁嘅刑罚啦，咁但系佢哋嘅权利咧大家都觉得咧系需要即系尊重嘅。嗱，咁但系咧最近亦都有一个嘅事件啦，咁就系、是、涉及到咧系前南区嘅区议员袁家伟啦，咁佢根据咧佢嘅朋友喺社交专业透露啦，就话佢系因为同囚友相拥咧而被处罚咧系单独囚禁十日嘅，而个理由咧就系同其他囚犯有身体接触，而另外一位咧就系支联会嘅副主席周幸彤啦，佢系因为分享邮票咧俾囚友啦而被单独囚禁咧十日嘅，咁究竟喺囚犯嘅行为上面，而家个规范系点样咧？乜嘢情况之下先至会系被要单独囚禁咧？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咧囚权组织石墙花嘅创办人邵家津。邵家津你好。 你好， 两 位。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其实而家根据即系监狱规例嘅相关规定咧，乜嘢情况之下先至会系将啲人士咧单独囚禁噶？ 哦，喺监狱条例咧第二三四章咧。嗰度咧就有第六十一條咧，叫違反監獄紀律嘅行為嘅。咁裏邊咧有詳列咗有二十六項嘅行為咧，係如果犯咗嘅話咧，都會被懲罰。咁喺監房裏邊被懲罰咧，就係、是、叫做單獨囚禁，或者再加埋咧就係加監啊，即係令到你嗰個刑期再長一啲咁樣樣啊。咁就有整整咧就二十六項，有啲咧就寫得好具體嘅，有啲咧就寫得好抽象嘅。咁亦都有啲咧已經係廢除咗噶啦咁樣。 嗯， 呢啲都系公开资料嚟嘅吓。 系你讲写得抽象，即系例如边啲会系你哋认为写得比较抽象嘅咧？ 例如话第一条咧 A 啦，叫不服从职员指令啦，咁、或者 B 啦，不敬地对待职员啦，咁呢啲咪比较抽象啲咯。咁具体嗰啲就讲到明系叫做袭击他人啊，或者系有不当目的下边通讯啊。或者自行離開囚室啊，咁呢啲咪叫做好具體咯。 嗯 嗯，咁佢喺做呢啲嘅執行呢啲嘅規例嘅時候咧，即係有冇話嗰個程序係要點樣嘅？係咪譬如話，即係可能係超過一名嘅懲教嘅人員，即係睇過你嗰個嘅行為，然之後決定咧係咪要施加呢啲罰則咧，定係點樣做嘅？ 哦，唔係咁樣嘅，佢咧就如果有一個職員發現咗你有一個紀律行為問題咁樣。跟住咧，佢就會即刻指出啊，跟住咧就會嗌停你啊，跟住安排你咧去見佢嘅上級嘅，咁咧就會去到另一個房間啊，咁去見你嘅上級，咁上級咧就會咁甚至乎咧會要求咧即刻去見咧保安組嘅保安組喺監獄裏面咧，保安組有顧名思義啦，佢有特別嘅位置嘅，即係好似訓導主任咁樣啦，訓導組咁樣啦咁就特別去處理你，咁咧佢就會提出個話，我話完我發現咗你交換郵票咁計啦嚇，跟住咧就會問你認唔認嘅，或者你有冇做過嘅嚇、跟住跟住咧佢就會落口供嘅，有張口供紙由佢寫，好似警署咁樣，由佢落口供，跟住咧就自己要簽翻啲名嘅，跟住咧再安排咧，跟住即刻就會喺根本就即刻會安排個單獨囚禁啊，咁咧就離開咗嗰啲囚友先嘅，咁咧嗰度咧就會等開幫，即係開一個聆訊。咁咧聆訊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法庭咁樣，有一個監督或以上嘅人咧，就做法官，跟住咧 拉你嗰個阿 Sir 咧，就要指出你個行為，咁啊講翻成個好似檢控官咁樣啦，講曬成件事出嚟，咁跟住咧就佢自己做埋證人咁啊，即係或者有另一個證人咧，就去指出你嘅你嗰、那個佢嘅見證係點樣，跟住係俾你自己答辯，你答辯完之後咧，咁如果你認罪嘅，咁即時就可以求情啦。如果你唔認罪嘅話咧，咁咧佢就會再就會即刻判究竟係咪罪名成立，跟住你就要就求情，跟住佢即時會判埋咧，你係釘倉啊定加監啊咁樣，釘倉幾多日啦，會唔會同一時間無福利無薪酬啊定點樣咧？呢啲全部都會一次有講曬，跟住就會即刻就會去單獨囚禁室咧，就去囚禁噶啦嚇。 咁即係基本上嚟講，啲程序都好清楚，同埋係有根有據咁先做呢啲事㗎喇喎，係咪？ 佢有一定有，因為懲教署一百周年啦，一百年啦，佢一定有好多 protocol 啦，佢嘅程序嘅。咁所以咧就喺監獄條例裏面咧，成日都寫得好清楚嘅。咁但係有時就話點樣執行咧？唔係話寫得你唔清楚，你執行嘅時候咧就有啲唔清楚。例如話剛才講袁家偉前議員。即係佢擁抱咁，擁抱喺嗰26項嘅違反紀律行為裏面咧，係冇呢一個字，冇呢一個 條文嘅規定嚇， 冇嘅，冇講到冇嘅，任何一句都冇，我睇得好清楚嚇，冇嘅冇嘅。咁你當然你話冇嘅，咁不服從命令算唔算係啊？咁樣咁呢個就當然係大而化之啊，乜都可以包曬落去啦嚇。咁但係如果真係以行為嚟講咧？就冇嘅，咁所以刑教署自己都未提供到究竟有袁家偉前議員係犯咗乜嘢事，所以要釘倉十日，即係呢個係佢自己都未交代，所以咧公眾嘅疑團咧都未解開。 如果我哋都有問過咧懲教署嘅，希望佢就住事件回應啦。咁但係懲教署嘅回覆咧就話，本署不會就個別個案咧作出評論。任何在囚人士如作出違紀行為，院所管方會根據法例採取紀律檢控及作出適當懲處，絕不姑息。如在囚人士不服紀律聆訊嘅判決，可按既定機制提出上訴。因為實在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嗰啲規例咧就寫咗喺度啦，咁即係佢絕對係即係要執行，佢就有權去執行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可以上訴嘅噃，即係上訴嗰個程序又係點樣？而據你所了解咧，一般嚟講咧，多唔多在囚人士會係做上訴嘅咧？ 我都睇過那個條例，咁咧我都發現咗咧。是有上訴機制嘅，就話要喺48小時內咧，係向處長提出上訴嘅嚇。咁但係咧就48小時內，但係啊嘛，你一還押，即係你一拋咗，即係話一係啊送咗去呢、這個單獨囚禁嘅時候咧嚇、其實你見唔到人㗎啦嘛嚇。咁你可當然啦，你話有職員可能一日行過都會見到你嘅時候，咁你就要向咁樣提出咯。咁可能時間相當有限啦，48小時。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佢都係孤掌難鳴，因為佢淨係得揾到職員，佢唔可以見到佢連探監嘅時間都俾人奪嗰段時間咧都係褫奪咗嘅。咁、所以咧就係只能夠同職員講，咁職員點樣上報俾阿一講咧？阿一係點樣上報俾處長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問題。咁當我自己關心囚權咁多年咧，或者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在囚人士、釋囚人士咧，我都冇聽過人咧係喺裏面咧係會進行過上訴嘅。 但你頭先都話咧，即係佢哋類似有一個聆訊咁樣咧，去決定係咪叫做係懲罰啦咁樣。咁其實係咪可以收到嗰個嘅結果？其實係即場去提出話我要上訴，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方法咧？ 我通常咧就你即刻就會，你可以話你會上訴，或者你會甚至乎你可以話提出點解我冇律師可以代表我咧？例如一個類似法庭嘅運作嘅時候，點解我唔可以有律師喺度咧？咁樣咁咧就通常其他職員咧就會勸告你，就話即係如果係咁樣咧，就會而家咁樣咧就咁樣。如果你再有其他嘢嘅話咧，就可能唔止咁樣樣噶啦。 即係搞大件事會啊，變咗 係啦係啦，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啦咁。 明白。好多谢晒你，邵家臻，倾到呢一度啊。邵家臻咧系一个囚权组织石墙花嘅创办人嚟嘅。咁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关伟，拜拜。 再会。